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到了暑假呀，很多朋友会出去旅游，旅游的时候呢，我们会拍很多的照片。那么最近几年呢，随着无人机的兴起啊，很多人在外出的时候也会选择用无人机俯瞰的角度来拍一下自己所看到的眼前的美景。除了从天上俯瞰，有没有进入到水中的视角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去认识的是一款被称为水下大疆的水下无人机摄影机，看看它有哪些入水的智能功能。稍后的话题分享阶段，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来进入今天的智能新鲜听。 智能新鲜听， 今天的智能新鲜听，我邀请到一位小助手来播报新闻，他是谁呢？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向大家介绍最近的科技资讯呢？我们一起来听。 我是智能主播小冰，关注一下最新的科技资讯。先来关注，本周世界首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与世人见面，这是目前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也是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科技成果。作为一种新兴高速交通模式，高速磁浮列车具有速度高、安全可靠、噪音低、震动小、载客量大、维护量少等优点。目前高铁最高的运营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飞机的巡航速度为每小时800-900公里，而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可以填补高铁和航空运输之间的速度空白。 没错，我请到的小助手就是小冰。在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会邀请小冰和我一起来完成智能新鲜听这个环节，大家不仅能听到真实的人类主播的声音，还能听到虚拟主播的声音。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失语的患者可能会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重新开口。 近日，美国的科学家在一位男性患者的脑内植入了由128个电极组成的电极组，在闭合颅骨前，科学家将电极连接到了从患者头部伸出的端口上，并通过可拆卸电线将这些电极信号传送到了电脑上，最终帮助这位患者重新开口说话。这位患者名叫潘乔，2003年他在一场车祸后发生了严重的中风，使他陷入瘫痪，只剩下眼睛可以活动，头部可以轻微活动，声道的肌肉瘫痪也让他无法开口讲话。经过两年多的训练，如今潘乔的交流已经不仅局限于是和否等单一的词，而是能说出类似于他们要出去了，请把我的眼镜拿来这样完整的语句。虽然目前潘乔只能以每分钟15-18个单词的速度来说话，远远低于每分钟125-150个单词的正常对话速度，但研究团队仍旧乐观地认为他们能改进系统，提高其速度和准确度，并最终实现无线化。 那么最后呢，我再来带大家认识的也是一个虚拟主播，她是一个虚拟的 KOL。 最近一个名叫阿亚伊的女孩火了，她在小红书发布的第一篇笔记就获得了300万的阅读量，近10万的点赞，而且一夜之间涨粉4万，仅出道一个月，她的话题度就非常的高。那么大家关于她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她到底是不是真人，是 AI 吗？其实 AI 是由一家科技公司打造的国内第一个超写实数字人，相比其他的虚拟偶像，它有着更加贴近真人的虚拟形象，无论是肤质、发质、微表情等都做到了对真人的高强度还原，并且可以依据不同的光影条件做出相应的模拟和渲染。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网络上搜索 AYAI， 它的英文名字的拼写是这样的 AYAYI， 这样的一个拼写，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就能看到，真的是很像人的一个虚拟人的形象。 现在虚拟偶像已经逐渐发展出了虚拟歌姬、虚拟主播以及虚拟网红三大类，其中的虚拟歌姬有很多都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而且他们的名字呢时常会在大家的身边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虚拟人物的形象，比如说初音未来或者是洛天依。洛天依作为国内第一代虚拟歌姬，出道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最近呢，他还举办了线下的生日会，依然有大批粉丝为他舞动着手中的荧光棒。那说到这儿呢，也邀请大家来听一听洛天依的美妙歌声。 没有啊，没离去，我即将失去你，多可惜的结局。我放任了情绪，我闭上了眼睛，我又眼角泪滴打湿了我心底。 但虚拟偶像其实也并不是完美的，也有因为幕后人员的不当言论或操作导致了粉丝塌方的事件发生，并且如果缺少能够真正打动粉丝的内容和运营，很容易沦为品牌宣传的工具人。虚拟偶像想要发挥真人偶像的价值，需要幕后精心设计和打造，但过于完美的形象又缺少了人情味儿。也有媒体这样评论说，虚拟偶像的数字化外表只是一层皮，它的价值仍然是来自于和用户建立沟通的人心，这也是机器算法始终无法学会的奥秘。好了，和大家分享了最近的科技资讯，就进入今天的话题。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上天入海一直是我们对于科技的期待，那么有没有一款水下无人机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专注于水下装备设计研发生产的博雅公道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傅玉涵，带我们认识一下水下无人机。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玉涵，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咱们节目。 其实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过哈，在上次的探访当中，通过一些产品简单的介绍让大家去了解了一下，如果进入到水下的话，想要有一个类似于水下的无人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重点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智能设备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更加美好的一些改变。那先来分享一下这个消费级的水中摄影智能机器鱼，它是一个机器的这个形状，我们可以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款这智能拍照这款的机器鱼，它叫 Biki， 然后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让大家去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就联想到大海，联想到沙滩，联想到我们的潜水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因为它的外形真的就非常的可爱，就也非常的像小鱼，特别特别 Q， 特别特别可爱。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款机器人呢？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空中的无人机，就像大疆呀，像其他的也都很火，然后我们也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在我们平常出去玩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我们出去有一些摄影啊一些爱好的时候也可以用上它。那当时那我们正好那个2015年的时候还是在北大工学院还是在读书，正好是做水下机器人的，当时我们就看到这个大疆之后就在想，能不能我们也做一版水下版的大疆，然后也可以给大家去打开更广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娱乐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说想要用自己所学，然后去做一款水下的这种的无人机。那这个，但是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市面上的水下机器人的个厂商啊也比较少，主要是因为这个水下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在这个信号在水下几乎是很难传输的，也就是说去控制这个机器人，然后包括去让它去往前走啊，然后让它去这个上浮下潜，让它去做一些拍照指令，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 这些信号在水中的衰减会非常的强，就几乎没办法就是去沟通，就跟它沟通。所以说我们当时呢也是运用了这个仿生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仿生我们从外形看这个小鱼啊，这只是仿生最浅显的一点， 对，只让大家从视觉上面 其实 感觉很接近。 对，其实更多的还是说它的一个通讯方式，我们是模仿这个海豚跟同伴沟通的方式，就海豚其实是用声学声 发出海豚音，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是用这个声波通讯的这种方式呢去控制这个机器人。对，然后我们在这个机器人旁边的话会有一个手持的这样的一个遥控器，然后当你在水下去这个游乐呀，然后拍照啊摄影的时候也可以去用这个遥控器去控制它，然后让它能够达成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拍摄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也都知道哈，说到水下的摄影，这个水下摄影机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了，在拍摄电影啊电视剧啊等等的这些场景当中呢，水下摄影机运用的是非常的普遍。那这款水下的摄影机器人它可以说是打开了大家生活当中想要进入水下之后拍照啊摄影的这样的一个大门。那它和这种普通的水下摄影机器它会有什么区别呢？ 像我们这个之前见到的这些水下拍照摄影这些机器啊，其实都是比较大的，而且它也是非常贵的。那之前我们在台师学生的时候，这个在实验室里边看过很多这样的一些设备、一些机器，包括一些无人机天空中的。然后我们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其实都不敢碰，因为它太贵了。然后那这样我们普通人其实能够去玩这些东西的人就比较少。那真的是我们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也受到这个大疆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因为它其实是让更广泛的这个群众然后能够去接触到这些比较高级比较高端的一些设备。那我们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也能够去这个体验这些水下拍照呀水下娱乐的这样的一些好的一些体验。对，所以说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款这个消费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是把它的这一些精华的东西然后给它保留了，就像它的这个画质啊，像它的这些操作呀，那我们也是这个拼命的去降低它的使用门槛，这包括像价格呀，包括像这个整个实验的操控啊这些难度啊，其实我们都有所降低，所以说打造了一款这个符合市场需求的这样一款消费级的产品。 那它智能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我们这款这个水下智能的这个无人机，它可以跟随，就是它有这样一个跟随的功能，就是当你在水下你玩得非常开心的时候，你可能都忘掉了你旁边还有一个小的机器人， 就是说不需要你再用手上的遥控去操控它。 我们还有这种跟随的功能，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预设路径，我假如说我站在岸边的时候，我就想看看到底水里边有什么样的小动物啊，或者说水下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景色，那我可以直接我预设一个路径，然后把它扔到水里面的时候让它自己去游，然后游完之后去采集一些这样的一些画面呀一些视频啊过来，然后就我可以在岸上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去看水下的一些情况， 像一个遥控玩具一样。 对对对，是。 其实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这个机器鱼它有哪些功能，大家都感觉它很厉害，但是这个厉害的背后是需要研发人员为它付出很多的这个辛苦，包括是付出很多自己的智慧啊融入其中，才能打造这样的一款水下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天和入水它其实都有很多困难的地方，比较难的地方有哪些呢？ 有比较难的主要是有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水下的通讯，刚刚这个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水下通讯是很困难的，包括它的水下的定位导航，这些其实都是需要靠这个硬件和软件去配合，包括是一些算法去配合去使用，然后才能把它去这个做得非常的完美。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其实还有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操控的这个流畅度，那这个的话其实对于做C 端产品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之前也之前也趟过很多的坑啊，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学生出身嘛，也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商务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所以说当时是想着把自己能学到的最厉害的一些技术全都放到里边，但是我们发现第一款产品出来之后东西确实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大家不太会用， 就是很专业级了。 对对，然后 用的时候也比较困难，当时的时候就我们同事拿着它去这个水下的去拍摄的时候，然后其实他自己还不太会游泳，然后自己下去之后有点这个扑腾扑腾的，然后已经没有心思去管这个机器人了、 嗯、 对，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就是有一次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教训吧，然后我们也把这个上面去做了很多的减法，就把很多这个不必要的功能减掉，然后去提高它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流畅度，然后包括之前大家可能能够想象到的像水下的 AI 啊，水下的一些这个智能的一些功能，其实我们都有涉及到，但是后来我们现在做的这一款的话，其实是做完减法的一款产品，就是能让大家非常就是傻瓜式的操作，就是就像、 哦、很快上手， 对，就像我美图秀秀为什么这么多人很喜欢，就是因为大家随便拿过来我就会用、 嗯、 对，我们现在设备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它的这样的一个操控的这样一个体验，其实也是我们去用了去试了很久的一个东西。 可能在每一款产品研发和最终大规模推广和量产受到广大消费者喜爱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它都要经历过几次的波折、嗯、包括从研发人员对于市场的了解、 嗯、 还有对于大众的、 嗯、 对它接受的程度等等的都是这样。那像水下机器人，其实我们现在能想象到它可能就是偏娱乐一点哈， 嗯嗯， 不知道它现在这个在推广方面是怎样的，大家对它的接受程度是怎样的。你像我们刚才提到无人机、 嗯、 天上的无人机确实现在很广泛、 嗯嗯、 那水下的这款无人机大家的接受程度是怎样的呢？ 那像现在我们的这个水下机器人呢，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是海外的用户用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去水下这个浮潜呀、游泳啊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在我们国内的应用其实也还比较多，就像我们在小朋友在学游泳的时候，在游泳馆，然后我们也会有这样相应的一些设备，然后去辅助小朋友一块儿去这个去游泳啊，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拍照啊、 哦、啊，这个讲解的时候就更 想 详细更形象一点。 对，然后包括像我们跟这个一些咱们国家的那些比较好的这个自然资源，像三亚呀，他们这边在做一些潜水的一些娱乐的时候，也会用上我们这样的一些设备。 嗯，因为大家对于水下世界还是很好奇的、 嗯、 而且特别是进入到大海当中哈，看到那么多瑰丽的鱼、 嗯、 海下的场景、水下的场景都很向往、 嗯、 那同时呢可能还有一点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嗯、 就比如说这样的一款它可以入水的产品，它肯定它的腐蚀度会比一般的产品要更大一点、 嗯、 所以它就要更耐腐蚀、 嗯、 所以在这样的特殊的要求之下，会不会也对你们的设计呀、啊、包括研发也是带来一些挑战呢、 嗯、对，这个大家想到水下机器人的时候肯定第一点想到它要防水、 嗯、 这个也是就是做水下机器人的第一步。那我们就最开始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防水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最开始的话可能我们现在产品能够这个到30米这样的一个深度，就是消费级的产品可以到30米的一个深度去使用，但是之前的话其实是不行的，因为它的这个防水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还有水压的要求， 然后压力也会比较大，然后有一些就像这种河流啊、湖泊，它的这种盐碱度啊，或者说它的这个酸碱度，其实还有一些差异，然后会对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外形造成一些的伤害。那我们也是这个在行业里边就是第一个使用了整体这个开放局部密封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是可以进水的。但是我们会把这个主控舱，我们把这个芯片，然后把我们的电池舱，还有这些的这个比较关键的部位给它封锁起来，然后也是这样模块化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假如说我这个机器人里面有五个舱体，然后我把这五个舱体分别这个包装起来了，然后我假如说我的摄像头坏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摄像这个舱体给它拿出来，然后再拿新的模块给它插上，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这样的话也对我们这个顾客对我们的消费者他的使用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不会说这个我的设备然后我的摄像头坏了，我就要把所有的这个整套设备我都寄回来，然后我要再返修什么的，它只需要再更换一个摄像模块，然后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 嗯，这也是延长它的一个寿命哈。 对对对，是。然后这个是一方面，那其实我们还是在对它的这个外壳的一些材质，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些这个研究，然后包括这个去抗腐蚀，然后抗这个盐度，对，然后我们也会对它进行一些测试。那像我们在我们这个之前您看到这个实验室里边也会有这种打压的这种的设备，就是打压到3000米啊，打压到1500米的这样一个深度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测试，然后也会对所有的这些材料，对，然后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甄选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从这个它的外观和它的内部的一些构造的话还是希望它能够抗腐蚀，同时在防水这方面做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在水下拍摄的话，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它拍出来的这个画面到底怎么样。其实我没有体验过这个在水下让水下机器人跟随我，但是呢我之前体验过飞到天上的无人机，它会受到一些大风的影响，会受到比如说信号传输的影响等等的，它有的时候会抖动，或者是你操作的不流畅，它也会出现画质不太好的。那你想啊，如果我们在这个水下的话，它毕竟和我们在陆地上把一个无人机放到天上这种状态还是不一样，那肯定大家会对于它的稳定性啊，拍摄的效果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方面会不会也是在不断的进步，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研究呢？对，这些的话其实是我们在产品设计之初然后去面临的一些问题，就像我们可能会把设备放到水里面的时候，它会被冲走。 那我们也是这个其实也跟也采取了很多这种空中无人机的一些方案，像网上面去装一些云台，对，云台的话其实就是防抖动的，那其实也会这个放了一些这个就是防这个水流的一些装置，然后可以去对抗这些水流的冲击，然后尽量的去减少它的这样的一个被这个冲走啊，会被这种 稍微比较大点的浪，然后被带走这种情况。对，但是我们的一般使用的场景呢，还是跟随着我们这个潜水员或者说潜水的爱好者下去的，就一般不会在这种特别危险的这种场景去使用。对，只要是这个二级的风浪这个以下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还是在这个比较平稳的环境当中正常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是也是一个升级的过程吗？还是一开始也是就肯定是包括这个像整个产品的这个外形，整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东西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当时也在想这个我们如果就是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话，我可能不会带着这么一个大东西去泳池里或者去海边去这个去玩去体验。那 我们也是慢慢的逐渐把这个东西去做得更小更精致，然后同时它的这个性能也会更强一些，主要还是在于它的一个动力的一个就是更强劲了，它能够去对抗的这个水流会更大一些。对，我们也会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升级。 博雅公道是从实验室走出来的一家科创企业，他们现在向大众展示的这些产品也都是原创的，特别是我们提到的水下无人机的所有的核心技术也都是我们国产的。这个是我们纯国产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款没有缆绳的这种水下的拍照类的这种无人机。 当时是2017年的时候这款产品刚刚这个面世，然后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因为之前的这种水下机器人都是带缆绳的，因为之前刚刚讲到在水下这种通讯啊定位啊导航都是比较困难的，是必须要拿这个缆绳去传输电力的。那我们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无缆没有缆绳，它是非常非常的轻便的。对，然后这个是一点。那它里边其实也是集成了很多这样的相关的一个技术，包括一个定位的一个技术， GPS 导航，然后还有像避障，像这个数据的一些传输跟通讯，这些也都是我们这个之前在北大实验室的时候这个学习到的一些这个知识的成果，然后去转换到了我们这个产品上边。 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博雅公道是从北大实验室走出的一家科创企业。 他们的创始人和核心团队也都是90后， 是一群非常年轻的创业的团队， 但是他们极富热情。 在我们的采访当中也时刻能感受到他们对于行业未来充满了信心， 而他们也愿意用自己的所学， 用自己的研究为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在采访中傅玉涵也很骄傲地告诉我， 这样的一款水下无人摄影机器人 在行业内也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那像这个水下这款产品的话，其实在世界上是没有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个竞品的，因为我们这个确实也是第一款没有缆绳的这种仿生级的这种的无人机。对，这个当时出来的时候也非常受轰动，就是因为它之前大家都没有看见到过。对，包括现在在很多展会大家去看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在消费级这个方向的话，水下拍照摄影类这样的这个仿生类的这种的机器人是比较少见的。 那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群富有创新力的创业团队的年轻人们在水下机器人领域带来更多的惊喜，不断的推动甚至是引领行业的发展。